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同音。第100集。如今剧组一般不会在全阵容的通篇对词，而有李超颖那样固执的人也是让演员们坐在椅子上围成一个圈，可是左然却开创了一种很独特的方式，围成一圈念词之后，他叫众人面对分镜头脚本再对一遍。祖然之前让人弄了一个软件，将故事版全弄进去，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一个场景一个场景，井井有条。等演员做好后，助理将分镜头脚本一张一张投屏于大屏幕中，下方还有相应的台词。面对屏幕，演员依次念出属于自己的词。祖然认为这样可以让人更加的了解影片，于是几个演员的声音娓娓传出，何修义也渐渐地投入剧情当中。两个主角在公厕里以性开始，可是之后却是十分纯真，属于那个五六十年代的极特殊的纯真。那时两个人不能拥抱，不能接吻，不能表现出来恋情。于美丽将树枝另一头给恋人，于美丽隔着河对对方做出拥抱的动作，于美丽将戴过的口罩当礼物。何修义觉得左然有许多无限的遐想，二人置身各个时代，谈一场场或禁忌或不会的恋情，这是左然沉浸于爱情的方式。到了被开除前那段剧情，何修义看着屏幕念他自己写给恋人的书信，他声音发颤道：纸短情长，言不尽意，拳拳之心，难以自猎，山低海浅，何惧路线，来日方长，琴瑟天荒。山低海浅，何惧路险，来日方长，琴瑟天荒。不知怎么回事，何修义突然间彻底地融入角色，他理解了于美丽。他与左然一路通畅，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如果有天全世界都叫他放弃，他会怎么做。如今他拥有了那种心情，他不管，是他不管，无论如何也在一起，什么样的困难都是山低海浅。也许这是左然想让他体会的，将来有天作为明星，他们也会面临很艰难的处境，那个时候要怎么做，是否准备好了共同面对一切呢？何修义觉得通过这部戏他会做好准备，没有任何畏惧。不同的是，于美丽的恋人辜负了于美丽，可是左然不会。所以自己是幸福的，没错，自己是幸福的。因为电影按照时间顺序拍摄，剧组先是穿行到了60年代，当然按照时间顺序拍摄也不会是那么严格，意思是先拍60年代，再拍70年代、80年代，但也依然会把每段当中剧情进行合并。又见于美丽中，于九家全片中唯一一个男友沈一初是于九家的初中同学。于九家喜欢上沈一初的原因，如今回顾起来十分的不可思议，是因为肉包子。沈一初家有点门路，偶尔可以吃到包子，每次他都送给好友于九家一两个。沈一初愿意将最最好的东西分享给自己吃，这让于九家很感动。初中这段剧情是由另外两个十四五岁的小演员代替的，何秀义三十多，外表再显年轻也不可能真的去演两个初中生。高中毕业之后，于九家成了一名小学教师，他喜欢小孩子，也与大家相处得非常愉快。二人关系发生突破是在20岁那一年，地点是在公厕。 沈一初早就发现于九家的眼神不对，于是在公厕中故意让于九家看到自己的性器，而且还很坚硬。于九家忍不住起了生理反应，沈一初趁势将脸红的于九家推到公厕墙角，将人搂在怀里，用手帮他有了性方面的经验。那个年代公厕一般在居民院内，称为户厕，60年代后期才蔓延到胡同。两人选了偏僻地址，而且还是凌晨三点，没有什么别的人去。拍摄墙角这段戏时，导演基本清了全场，现场除了两个演员之外就只有摄影师，连执行导演都不在。导演清场最少要留一个摄影师，多的会有灯光师、摄影助理、场记等等，将近十人。布置好的摄影棚内，何秀义面对墙角伸手扶住，这里并非真实的公厕，而是左人亲自设计又由布景师们搭出的摄影棚。左然认为真实的公厕都不够美，不符合他对重要场景的要求。左然吻他的耳朵、脖颈，可又没有完全贴上，只是在距离肌肤几毫米处来回游走。左然温热的气息仿佛蚕丝一般不断地撩拨着何秀义的神经，这很符合影片背景介绍，两人刚刚捅破窗纸，很难有激烈的亲吻脖颈和耳朵的动作。接着左然将何秀义的脑袋搬过来接吻。左然的接吻方式十分特别，先是轻轻咬住何秀义的下唇向外拉动，等到一定程度不再拉得动了，两排牙齿便自然地磨着对方的下唇，缓缓褪去，直到分开。这种吻法其实左然吻得不深，左然站在何秀义的背后，何秀义回过头与之接吻，很难能有重舔重压，可是左然就将嘴唇舌尖使用到了极致。灯光事先已经不好，摄影师凯文拍摄了一些特写，左然十分喜欢凯文，这次也邀请了他加入又见于美丽的剧组，凯文欣然应允。最重要的特写就是接吻结束那时，两个人的嘴唇相距两三厘米，眼睛都未全睁，只有一条小缝，里面眼瞳看不分明。摄像机的焦点在何秀义脸上，左然虽然离他很近，可是五官模糊，何秀义的睫毛、嘴唇轻颤，微睁的眼睛里似有无限的柔情。凯文忍不住感慨道， 这何秀义演技真好，比拍家族那时进步好多，竟然能将压抑着的深情表现到这种程度，那轻颤的睫毛和嘴唇显得真的十分动情，很爱对方。 剧情进展到了沈一初帮于九家用手解决，片中沈一初的衣衫完整，将于九家抱在怀里为他制造初次体验，而于九家双手则是用力地扯住被解开扣子的裤子，全身紧张，指节发白，却任由沈一初对他为所欲为。那时候流行中山装或者改良后的中山装，又见于美丽剧组美术指导胡安亲笔设计了两套非常适合左然和何秀义的中山装，将两个人的身材气质完美地表现了出来。左然那套料子好些，这是因为沈一初的家庭背景更为优越。左然与何秀义面对墙角站定，准备开拍，摄影机在二人身后，凯文自然也是，他要操作他的武器，因为只会拍到衣衫完整的左然的背后，没人可以看见前面。两人无需当真的演出那些情景，做个样子就好。因此何秀义并没有脱去内裤，反正有两个人的身体遮挡着，影院们的观众也没有透视眼。开拍之后，左然轻轻舔弄何秀义的耳垂，同时两手来到对方身前，模仿出沈一初应该有的动作。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何秀义的脑子就是麻了一下，他的身体自动回忆起了许多感受，那些疯狂的情景涌入脑海。拍摄很忙，左然与何秀义一个星期没有亲密过了，因为大家都还没有进入状态，每天都要差不多10点才收工，有时甚至是11点、12点。导演演员都很疲劳， 左然也体贴地让何修义好好休息，恢复体力。欲望积攒太久了吗？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同音。